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阿尔卑斯》今晚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影片围绕一个名为阿尔卑斯的神秘组织展开，他们的工作是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帮助人们走出亲友过世的哀痛。他们不仅会穿上死者生前的衣物，更会仔细了解死者的习惯和爱好。电影《诗无尽头》今天下午在五道口鲸鱼放映室放映。导演佐多洛夫斯基做过话剧导演、诗人和小说家，画过漫画，出过黑胶唱片，玩过行为艺术。他的电影《鼹鼠圣山》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这部自传电影讲述了他年轻时代的故事。亚里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执导的电影《通天塔》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通过在摩洛哥、墨西哥和日本发生的三个故事，浓缩了这世上所有的不幸，而所有的不幸几乎都源于沟通的不畅。片名寓意深刻地点出了这一主题。讲述四个藏族盲童冒险历程的电影《天籁梦想》将于本月9号上映。好莱坞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将于本月19号和观众见面。再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与西湖冰场已经正式开放，现场开设了冰车、冰上碰碰车、冰上自行车、冰滑梯、滑冰等活动区域。颐和园冰场已经局部开放，北海公园冰场、紫竹院公园南小湖冰场也已经营业。市属公园金东预计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目前已经开放了9处，待全部开放之后，冰雪活动面积将接近百万平方米，达到历史之最。昨天起，北京植物园的冰上乐园对游客开放，有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单人冰圈、卡通冰车等多种游乐项目，十分适合亲子娱乐。本月底，通州首块可拆卸的冰场将投入使用，可拆卸的冰场位于通州区体育场内，可以同时容纳30人上冰，市民到时可以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滑雪是冬季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随着北京大大小小滑雪场开门迎客，因为滑雪出现安全事故要求索赔的纠纷也较为集中。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提醒市民，滑雪不要忽视安全，应根据自身技能水平选择滑雪项目。如果滑雪当中发生意外事故后，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及时进行维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小雪，预计午后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自己足够努力却永远都在原地踏步？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你总是在循环着事倍功半的魔咒？在这个信息多变、思考变浅、机会变多、竞争跨界的时代，如何让自己跳跃式成长？百万畅销书作家、逻辑思维得到专栏超级个体主讲人、新精英生涯公司创始人古典的新书《跃迁》，教你轻松找到最佳路径，打通跨界成长的任督二脉。今天诵读小站为您推荐新书《跃迁》。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过了元旦哈，我想很多的朋友开始新的一年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了哈。你像我这两天刚刚买了一本新的手账哈，每年我都会在年底去买一本自己特别喜欢的手账，在上面会记很多的新的一年的新的期许和新的愿望，包括新的人生规划哈。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虽然买了漂亮的手账，虽然也想从1月1号之后开始哈，就是新的一年来规划自己这未来一年的工作和生活计划，但是会发现到年底之后啊，这个很容易实现不了这些愿望哈， 默默地合上了那本书， 哎，默默地合上了这本手账啊，所以这个痛点啊，大家都有。我在想，既然有这样的痛点，我们就请一位大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这新的一年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工作、生活、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古典老师。 好，大家好，你好，一丹。 嗯，说到古典老师，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啊。首先，他是新东方的老师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上过古典老师的课啊，所以对古典老师也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其实聊到了今天古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呢，其实最近他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做《跃迁》哈。之前大家对古典老师的了解，可能还有一本书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卖了300多万册的这个畅销书，叫做《拆掉思维里的墙》。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那本书也会觉得脑洞大开，好，颠覆了之前的很多的这个价值观和很多想法哈。那今天这本书《跃迁》也同样如此。其实《跃迁》呢，我特别查了一下字典啊，它在字典里意思是说量子力学的跳跃式变化，好，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跳跃式的前进和成长。那这本书名哈叫做《跃迁》，古典老师您说说哈，到底为什么把它定为这本书的书名？ 我做生涯规划师哈，这个做了10多年了。那么我们就不断会去跟踪很多所谓的双引号啊成功人士哈、啊，他不仅仅是那种就是很多很有刘强东对吧？不仅是这样子，可能还包括比如说杰出的运动员，然后很尽忠职守的，比如说作家很卓越的攀岩运动员这些人。那么我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这个成长路径呢，都不是连续性的，不是线性的，对对对， 不是那种像梯形的哈， 对对对， 梯的那种感觉， 哎，不是个斜坡，它有点像是个悬崖一样，就走一个台阶，突然往上蹦一蹦。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自己如果有学英语的经验，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听力对吧？每天早上听10分钟，听，可能都没什么进步，突然有一天早上你突然发现，哇，一边刷牙全听懂了啊，有这种情况哈，那这可能就是感觉到的个小的跃迁，就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间的小跃迁， 可以理解为开窍。 对，开窍。所以哎，你这个比喻很好，就是说其实个人的这种能力的突然的开窍，跃迁，和这个人的职业的认知水平、职业的眼界的跃迁，它都是非连续性的。那么我就专门去研究在这个开窍之前前后发生了什么。 对，这个大家很关注哈。我是播音系毕业的哈，当时学播音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哈，就为什么这个老师的声音那么好听。那时候我声音还不是这样的，他们就跟我说 可以练， 就可以练的。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啊，那个你可以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练声，什么啊呜呃一呜吁，什么八把把把哈，那800标兵奔北坡哈。我就觉得这练了好长时间也不开窍，我们老师说总有一天你会开窍的。那我那时候就不懂什么是开窍哈，就老想着怎么去开窍。后来做了主持人很多年之后，我发现我开窍了，而且不只是声音，表达也开窍了。我之前面对话筒是很紧张的，你知道吗，古典老师？就特别 看不出来现在。 对，就真的很害怕跟人去交流和表达，不会做访谈节目。但有一天突然开窍了，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就是大家有这个10000个小时的理论哈，然后就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啊，有关系，有关系。就是其实一般小时理论包括刻意练习是一个对内的开窍。 嗯， 他的思路也很简单，就是其实一万小时可能不仅仅是开窍的唯一要求。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讲普通话也讲了一万小时了，但是还有浓浓的南方口音啊，所以是一万小时的刻意练习才会开窍啊。他就指比如说我知道自己在练什么，我知道怎么练，知道每次练习的目标。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原来去说这个八百标兵奔北坡的时候， 再来一遍， 对，你可能并不知道是为什么锻炼什么肌肉，但是可能某一天当你有意识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效率会高很多。 嗯， 这可能是第一个，就认知层面你得看到那个开窍。 嗯， 那么有了那个认知层面的开窍以后呢，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是你能力层面就马上会提上来，这是刻意练习的部分。 对， 但是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如果在外界换不回来一些职业的收益，或者他人不能认识你的能力的，等于没有。所以其实真正的那个职业的跃迁是来自于内在的能力提升以后，外面的突然意识到你的能力提升，这么一个蹦的。所以这个里面还有新的一轮的机会，比如说如何展现你的能力，如何选择合适的赛道，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跃迁。 嗯， 包括这一年，比如我们定计划这个事情，其实也会有它的跃迁的一个机会哈。就是怎么样定出一个跟往年不太一样的计划。 嗯， 我觉得其实有这么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分主题。 分主题， 哎，因为你一旦分主题呢，举例哈，你问你明天想干嘛呀？啊，明天想什么环游世界，肯定都是这种东西啊，想学好英语。你仔细一想，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一样，而且是模糊的。 嗯， 你真问他什么叫学好英语， 嗯， 什么叫升一级，怎么叫环游世界，有可能一年实现吗？他可能就懵了。 对，它是一个概念性的想象当中的事情。 对、嗯，那个只能叫幻想啊，连梦想都提不清楚，更别谈理想了。我觉得理想就是把这个你梦想有这件事情可以把它理顺下来，所以一定要分主题。 嗯， 所以分主题呢，举个例子，一般我会粗粗的分为四个方向。第一个是职业方面的，就很具体来说，如果一年之后你觉得你的职业蛮满意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具体的变化啊？可以是工资方面的，可以是职位方面的，可以是技能方面的，就职业方面的第一部分。 就是很细致的，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对的，对的。 哦， 而且就是说，甚至说，我就希望像隔壁张大哥那样，就是很清晰的一个，我们叫对标。 哦，对标。 哎，对标。嗯， 找到自己的目标。 职业要找对标。 嗯。 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关系部分。 嗯， 那这里面比如说包括社交关系，我得认识谁？ 嗯， 我得跟进入什么圈子？可能还有比如亲密关系，哎，你是不是得考虑什么结婚生孩子之类的？哈，要不要谈男朋友啦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系层面的。 嗯， 关系层面这个经常会被忽略，大部分人尤其是现代人吧，很经常会关注职业方面的，赚多少钱什么的，但关系方面会很忽略。我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我是个北漂，前几年我一滑了，我就发现说我父母亲呢现在是70多岁了，假设他们能运气好会活到100岁，我每年其实回去的时间就是15、16天，因为北漂嘛。那我一算算，可能我真正能陪他们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就是300多天，300-400天了。当你没有算过这笔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把这么重要的关系，就如果你真的只能跟你父母亲待300多天，你会是今天这种待的方式吗？ 不会了， 对吧？你会是回去以后跟他们就是跟同学吃饭喝酒，然后就早上应付他们一下吗？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会设计出更多的东西来。所以关系是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是需要就我今天强调出来，要就想这个事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身心发展的部分啊，什么减重啊、健康啊、长跑啊、马拉松啊之类的。我觉得心智成长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从25、26岁以后，这个人的心智就没有成长过，对吧？ 对，有很多人看上去好像已经老大不小了，但他永远都停留在18岁到25岁之间的 对对对对 年龄层。 对，而且还不是童心，对吧？就不是孩子啊，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个 没长大的， 对， 然后还思考问题比较幼稚的那个感觉， 对， 还在大学阶段的那个 对 思维方式， 是的，很中二，对吧？中，我经常说这个。叫油腻的中年男人，我觉得油腻中年人就是说你骨子里面是个年轻人，外面还裹着层层的这个油腻，就是这样的人。 嗯， 我觉得这很吓人，所以心智要成长。我甚至会觉得一个人职位可以不用很高，但是他的心智一定要成长。 对， 因为你心智成长，你看到世界是不同的。第四个部分呢，可能有一点起高调，但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其实就是社会价值的部分。 社会价值， 对，我这里讲社会价值，不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要去什么做义工啊、辞职啊去，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愿意，总是能做一点对于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情的。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想的比较少， 但是其实就咱们刚刚也聊到，其实一个人如果能把前面三个走完，就是想到职业，想到关系，想到身心，那么他下一步他很自然的其实就是去做一些跟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社会价值很多朋友会觉得这应该是马云、刘强东这类大佬想的事情。 对，其实不是，就或者这么说，我会觉得说人可能在他贡献的时候才会觉得幸福，所以我说的自私一点，社会价值也许也是一个你的幸福之道。就甚至咱们不要想什么贡献的那种大词儿，社会价值本身就是这个人可以活得安心快乐的一个方式。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助人为乐你很开心。 对，因为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也很累，不是说要你在这个情况下面再去奉献为了道德标准，不是的，我觉得贡献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让人会觉得幸福和心灵宁静的方式。 所以说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做公益啊，做志愿者，很多人很快乐哈，感觉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很多人觉得哇，他天天这么忙碌哈，都是在做公益的事情，他为什么那么快乐，就是因为其实你释放的这种能量是去影响了别人。 对， 然后别人也会以同样的这种能量回馈给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对，你才会觉得开心。 对, 对， 四个阶段哈， 对， 要有目标，然后要注重关系，然后身心发展，最后是社会价值哈。 对， 其实说到这四点哈，听起来挺容易的，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总觉得哈。 对， 说到跃迁哈，其实之前我觉得很多朋友，咱们小时候这个读课文经常会背一段荀子的篇章哈，里面说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大家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哈。但是好像在跃迁这本书的书名就提到了哈，它是一个让你突然一下子开窍的过程哈，可能有点跳跃式成长的过程。那这个过程的奥秘是什么？怎么能够跳跃式成长呢？ 首先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跃迁不代表不努力。我会觉得就是说，天赋乘以努力等于技能啊，技能乘以这个努力等于成就。那么可能成就中间你加入一些不同的，我们叫杠杆率，就是一些不同的操作方法，可能就会有跃迁。但是你的努力是零的话，那么就看100本这样的书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啊。 所以积累或者是基础很重要。 对，就是努力是一个基本面。但是在同样的努力情况下面，其实是有完全不同的收益的。 就是效率要高。 对， 怎么样，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赛道200米，我们同样的出发点，体质也都差不多。 对对对， 大家平时测试都是差不多的。 对， 但怎么样我能胜出呢？ 对，或者你还在跑他开摩托车去了，是吧？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本书尝试探讨的话题哈，但是它绝对不是以反对努力这种 对，它不是一个投机 毒鸡汤的这个方式出现的。 对，它一定不是一个投机取巧或者是走捷径的方式。 对， 它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化的、最有效率的来做事情。 对，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一个探讨，是因为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信息时代了。 嗯， 这有什么区别呢？工业时代的所有的活啊，都是既定分配给你的啊。一个比如说，你看当年福特去做流水线，工人进去以后，每天就固定干多少的工作，对吧？ 每天都是重复性劳作。 对，而且你就一天就是你300个螺丝3000个，对吧？ 对， 到你就您好，是这么一种，大部分人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今天你会发现，你打开微信，你会发现你这一辈子是不可能读完所有的公众号的。事实上，就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叫什么呢？我把它称为就是叫信息时代的16个字，叫做永远在线，随时干扰。信息变多，思考变浅啊，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种你不可能用你的注意力处理完所有事情的时代了。 嗯，没错。 所以这个时代 专注变得很难。 非常好，而且这个时代，以前是努力能把事儿干完。 嗯。 后来是找方法能把事儿干完，这个时代是根本就不可能把事儿干完。 嗯。 所以意味着说，你不可能找时间去学习，你只能抽时间去学习。 嗯。 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完，而且你必须得锁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信息时代跃迁的第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就是你原来是如何把事情做完，而现在是如何专注那些更少而更好的事儿。然而问我说，古典在这个时代机会是变多还是变少了？其实机会的总量是变多了，但是如果你像以前那样子给每个机会分同样的注意力，对于你来说是变少了。 嗯， 因为总有人会100%专注某一个领域的。所以这是一个就这个时代跃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事情中间更少而更好的事情。 事实上现在在所有的领域，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知识也好，都呈现一个强烈的二八法则，我在书里面叫密律法则。所谓密律法则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变成 不平均的分布，20%的事情占据了80%的重要权重，20%人占了8%的财富，20%的事情有80%的效能，甚至你有机会去研究一下那20%的富人中间的20%也占据了那一群富人的80%的财富。所以这个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平均的倒中型的曲线，它像是一个陡峭的山坡，你越往上面站你就会收获的越多。而花时间去研究什么地方本身是高价值的，这个事情本身就变得比把所有事情都试一遍变得更有意义了。 没错，其实《跃迁》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它其实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实现跃迁，这里边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取决于什么。 对， 比如说刚刚古典老师讲到了哈，我们做规划的时候要做到第一要有目标，第二要注重关系，第三呢要身心发展，第四要社会价值。可能说起来这几个词都比较好记哈，大家啊行，那我就做做目标哈，就按这个来吧。但是会发现可能做着做着发现，哎，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实现跃迁。 对 它的关键是什么， 又闪焦了嘛，就是说，所以就是刚刚就讲过那个话题，就是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如果你刚刚按照那个方法定了目标的话，我建议哈，整个留在这张纸上面的目标不应该超过五个， 不应该超过五个。 对，虽然我给了四个大主题，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应该超过五个，能专注于五个，最后年底能实现三个，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一上来就是工作定五，生活定五，彻底废了。你知道有一次巴菲特曾经给过他的司机一个建议，但是这是个段子，因为巴菲特没司机啊。巴菲特这个人已经到了就是自己每天开一破车但是巨有钱的地步啊，没司机。但是他曾经有一个人问过他，请教他怎么样可以变得像你这么好。他不是就说很简单，你啊，你回去列出你人生的25个目标， 人生的25个目标， 人生25个目标，然后你就按照有趣和有用这两个维度划了一下，给每个打分1到10分，对吧？那么最后面你肯定能算出分比较高的那个，你就把中间最核心的五个圈出来。你以为巴菲特肯定会说竭尽全力做五个吧？不，巴菲特说，然后你竭尽全力的避免一切努力去碰另外的20个。因为只有这样子你的人生才有可能聚焦那五个，因为你有25个想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的避免另外20个的出现，躲他们，想他们，忍受他们的勾引，但是不要碰他们，然后你就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其中5个，最后面你能成俩就不错了。 哦，这就是聚焦。 对， 嗯， 所以巴菲特是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世界上的规则的人。 嗯， 巴菲特是这个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很有意思哈。他投的公司数目和他看的数目的比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就看的很多，但真正投的很少。 第二呢，就是他，他跟比尔盖茨很早就是好朋友，他从来不投 IT 公司，甚至没有投微软。虽然微软涨了600多倍，因为他说我看不懂 IT， 他的这个 他还是很理性的， 谨慎到什么程度？也就是他聚焦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么聚焦的一个人，他的收益率却是全世界最激进的。也就是他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少就是多，什么叫做更少更好的事情的这个本质。 嗯， 因为在一个信息时代，你一定要保证在某一个单点做到极致，极致再极致，那么那个领域虽然小，它就能够贯通全世界。就你要做一些一根针捅破天的事情，你不要做一个手掌托起来什么都托不起来。 对，其实《跃迁》这本书一上来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序言，因为序言古典老师请到了他曾经的这个导师哈，俞敏洪老师写了这个序。俞敏洪老师在里边写到的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觉得要比同龄人或者要比一些同起点的同时代的人要走得早，就是出发的早他就更容易成功，走得快他就更容易成功。其实有些时候当你慢下来想清楚然后再去做事儿，要比你特别急于去求成特别急于去出发要效率高很多。 是的， 啊， 是的， 这就像他当年做新东方也是这样的嘛。 对， 当大家都熙熙攘攘的要求上市的时候他就说我坚决反对上市， 我要想一想，想清楚了我再做这个决定。 对，所以我你刚才说的于老师，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做更少更好的事情的人。 嗯， 就是我在书里面把它叫做大蛇战略，就是在这个非洲种蛇，它身长很长，6点多米，这个蛇因为它特别巨大，所以它已经不太可能追逐猎物了。 嗯， 它就会把自己盘在那个大树下面等。前几天的时候呢，所有动物都知道这是蛇，所以不敢过去。可能过了几天，慢慢慢慢，那个树叶掉它身上了，然后那个青苔开始从它长出来，甚至身上长点青草。所以呢，有些小动物，什么松鼠啊，就敢， 对啊， 鸟就敢飞过去了哈，因为它觉得这 是活的， 肯定是个石头嘛，对吧？但它一动不动， 嗯， 它可能很饿，但是它那个鸟啊、松鼠在嘴边跑来跑去也不动。那再过几天呢，可能有一些小一点的，比如说老鼠啊，一些小动物跑过去，它依然不动。它会在这个水边一直潜伏20多天，一直到身上的所有气味消散，周围的所有动物包括那些羚羊啊、鳄鱼都认为它肯定是个石头，长得有点像蛇而已啊。这时候有一天肯定有一只羚羊离它很近，然后呢它很有把握，甚至它的这个后腿根的那个毛都碰到它的鼻尖了，突然一下蓬起来，把这个羚羊一下卷住吞进去，它这顿饱餐可以让它再生存6到7个月。所以你看，这是个大的这个蛇，它的捕食就彻底反映了那种高手的做事情的方式，就是花特别长的时间去思考、等待、判断、抓时机，然后在关键时候突然出去。 嗯，所以上半时段给我们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少即是多，第二是如何去做更少更好的事情。好，马上进段广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畅销书作家古典的新书《跃迁》。我是一丹，一会儿见。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自己足够努力却永远都在原地踏步？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你总是在循环着事倍功半的魔咒？在这个信息多变、思考变浅、机会变多、竞争跨界的时代，如何让自己跳跃式成长？百万畅销书作家、逻辑思维得到专栏超级个体主讲人、新精英生涯公司创始人古典的新书《跃迁》，教你轻松找到最佳路径，打通跨界成长的任督二脉。今天诵读小站为您推荐新书《跃迁》。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古典老师的新书《跃迁》，欢迎古典老师。 大家好。 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哈，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怎么去做人生的规划、工作的、生活的啊，如何定立自己的目标。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四个方面定五个目标就已经算多的了哈。那其实完成三个，你的这一年其实就没有白过哈。 对。 那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当你拿出一张白纸列了这四个阶段的或者四个方面的目标，你会发现好像很难取舍出五个。你觉得你想要的其实蛮多的，你觉得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或者有一点危机感了。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两个思路哈。一个思路就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目标呢，说实话人一年根本就达不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从海外留学回来啊，是一个名校的硕士回来。一回来跟他妈说妈，我要开个咖啡厅。这个妈妈很智慧啊，一般的妈妈就想说，老子供你这么多年上学的吧，你给我搞这个。他妈妈说而且我知道你想开咖啡厅，但是那种生活我知道你是希望在40多岁的时候过，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很多好朋友高朋满座，你来开咖啡厅妈妈支持，但这个阶段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些让你的朋友更多的事儿呢？而觉得有道理就去那个工作去了。所以第一个是很多目标可能是个长远的目标，你仔细判断一下一年有没有可能做到。我觉得你这么一想，会有很多目标会被归纳到某一个大目标之下， 比如说4年5年这样的时间去做。 对对对，那么今年定一个可能你就会发现是关联起来，所以这个目标是首先是上下是有关联的，是有层级的，它并不是平行的。第二个呢，如果还是太难的话，教那个更简单的。我一般呢就会建议大家找一个2年的对标，也就是说你希望成为谁，你2年以后希望成为谁，你就找一个活人。那就很简单了，对吧？他收入多少，他有什么爱好，他有什么能力，他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他的身心健康怎么样。 你就直接以他为目标好了，因为他已经活出来，证明这个事情可行。然后呢，您根据两年的对标找一个今年的目标，这个好找吧。 嗯， 两年以后要成为，比如我要成为一单，那么一年我要干什么？我可能就得练八百标兵奔北坡的，然后期待开窍那一天。然后那我一年应该有个目标，对不对？那一年有目标，那个目标就落到这四个象限上面去，稍微写吧写吧。 嗯， 这样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说呢更好操作一些。但是我要提醒你，到年底的时候你不要复盘吗？ 嗯， 你就复一把盘，你可能能力肯定上升，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找他做对标了，你应该关注一下他今年的现状，因为你进步了一年了嘛，他也进步了一年，你可以关注他今年的现状，然后判断是不是还要找他，又或者是我可以换另外一个人，因为你成长了，你眼界更多更不一样，也许你会有更多的好目标。 这个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一张纸来跟着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做一个规划哈。其实在《跃迁》这本书当中还有个观点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哈，这个观点就是说如何去培养自己看懂和理解世界的这个技术哈，提到的是技术，这就是高手经常说的破局能力哈。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大概意思是说以前我们总觉得哈我们是给老板打工的，但是其实后来有一本书大概就是讲到其实有些时候老板也是给我们打工的， 是 就怎么样去用你的这个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老板，去引导老板哈，然后实现你的目标。这本书其实讲到了这个如何看懂和理解世界的技术，就有点这个意思哈。但如何去看懂和理解世界这个题目其实蛮大的，我还觉得哈。您这个书里是有哪些建议呢？ 我觉得可能会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开始吧。大部分人看问题的时间他都是只能看到一些事件。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开始分析，比如说就拿商业分析来说，大部分都会他对生活的感知是今天我走到楼下面去超市有东西打折，但是可能有一些更有心的人就会发现说，有没有家庭主妇，他会说哦他是周一到周三打折，更聪明的人会发现规律啊，事情和事件的规律，这样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对吧？ 对。 好，那么规律其实再往后面走，你可能会发现说这个规律后面还有一些逻辑，因为打折是为什么呢？那希望你持续的光顾这个店，会有一些东西很便宜，但另外东西可能会偷偷的涨价，或者是更贵，或者是同样价格，其实它的利润呢会从后面那个部分拿到。你看看是不是又上了一层了？你从规律看到了模式，但是再往后面走，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老板会想出这个模式？只有从模式进入到那个老板操作者的心智模式，他自己的内在的会一套思维逻辑，他可能会认为说客流量就等于利润，或者是客流量等于粘性，或他会认为说每周来两次是保有一个人对于一个超市有粘性的最好时间段，而习惯是利润之核心。你能看到他内心对于这个事情模式背后面的假设，我到这个层面已经很高手了， 没错， 但是还能再往后走。 好， 你看看所有我刚才举的这些假设都是基于价值观的，对吧？就是说作为商业操盘者，他的核心是利润，举例。 对。 但可能也有另外一些老板，你可能发现说他可能就是喜欢人来，他可能是为了社会价值的，有人可能会为了人流量，甚至有些地方完全不看利润。你看有些超市明显是亏本的，为什么呢？ 影响力。 对，因为他把超市周围的地都买下来了，只要超市有人流量，周围的地就会涨价，他收的是地租。所以你看看，你同样一个人，你是看到啊打折了，算点打折了买一个，对吧？还是说哦他是周几打折，什么会打折，还是说打折之后他为什么会打折，同样他从什么地方收益，还是说他是如何思考人流量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还是说他在追寻些什么。 哇，五个层次了已经。 哎，对啊，所以其实当你不断去思考，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用一个价值观和一套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工作的，所以真正的高手能看到那个层次。 突然想到了哈，瞬间想到的就是如果你定了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古典老师，这样优秀的一位老师，那其实我把它作为标的之后，你就会去逐层分析它。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的逻辑是在哪个层面。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用你的思维方式去 copy 他的。 这就是高手啊，你想讲到点上，就好像 我就是高手了。 对，什么人是低手，比如说比尔盖茨辍学，哎我也辍学。我的天哪，对吧？你就根本没有想比尔盖茨，第一他是不是辍学了，对吧？他其实是休学不是辍学啊。然后第二 他辍学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面临什么机会， 是的， 对吧？你老人家面临什么机会啊？人家是微软已经去， 对，所以你知道，我就想到一句话哈，小时候我们经常说 啊失败是成功之母，嗯，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打下烙印哈，或者说爱拼才会赢啊，大家就觉得这两个是特别励志的哈，经常在你这个人生不顺心的时候就啊没关系，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爱拼才会赢。但是你真的没有仔细去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 是的， 很多人是无数次的失败， 是的， 但是发现他就是永远连续创业，永远无数次 天天掉同一个坑。 我突然想到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哈，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在重复性的错误， 对， 但是他一直在用这句话盲目的激励自己， 对。 嗯，他没有搞清楚， 就是，他只能看到事件看不到规律，只能看到规律看不到模式，只能看到模式看不到心智， 嗯， 看到心智看不到价值观啊，这就是，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哎，对，我觉得打开另外一扇窗户哈，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 对对对 思维方式，嗯，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不仅是用于就是你做企业你做创业哈，嗯，那你平常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比如说你可以对标一个人， 对， 然后比如说你对标某一个你很欣赏的领导，你去研究它， 对的对的，你就这种深度的思考，就是如果你意识到世界是这么深邃的，嗯，那么你的深度思考能力就会深很多。 对，而且我觉得就不怕不断的训练和重复， 是的， 这样的过程的慢慢积累多了， 是的， 不用时间长了，我觉得也不用一年哈， 是的， 就是你会大有长进。 对，就是你如果愿意花时间琢磨，你琢磨到模式层面，就都不用再往后面琢磨，已经是一高手。 对，没错，嗯，就实现跃迁就不远了哈。 嗯， 这个书里其实还讲到了一点挺有意思，叫做现代高手的七个心智关键词， 嗯， 比如说开放、专注、迟钝， 嗯， 有趣、简单、善良、可激怒， 嗯， 但是迟钝这件事儿哈，嗯，就当时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说，哎，为什么是迟钝呢？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话题，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是过载的，如果一个人他过于敏感的话，他在这个最简单，比如说咱们这个皮肤啊，你看咱们皮肤其实是有一层真皮，有一层这个皮肤在外面的，假如有一天你把它划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肌肤会特别的敏感，一捧就疼，对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已经多到说，就是生怕你不疼，你看各种微信的这个标题就会知道说，人们为了抓取你有限的注意力启用了多少的标题党，用了多少个惊叹号， 对对， 多少个骂娘的话，然后那个或者是每换行的时候有多少的过载的语气词，所有这些东西呢都会让你什么，都会让你脱离我刚才讲的那个深度思考。而我刚刚反复的讲更少更好，像于老师讲的看明白再做，佛教讲的叫由定生慧，所有这些东西都讲同一个东西，就是说只有你戒掉了一些明显的强刺激的一听就爽的听上去很有快感的言论，或者是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东西等等， 包括一些鸡汤， 包括一些鸡汤，包括就是就像这本书啊，就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古典，这个你这本书不好读。我说的确是的，就是说我要写鸡汤，我能写的比他们还鸡汤，对吧？能把你读得哗哗哭，但是，那些东西不是帮到你的，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能接受一听就懂的东西，往往是让你降智商的，往往不是让你真的会跃迁的。 可能你觉得读起来特别好读。然后理解起来也特别好理解，也特别好被点燃啊。 是的， 但是可能你发现你的收获和思考是很浅的。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了。有一次我无意中遇到一个电视购物的主持人， 嗯， 啊，那个家伙在电视里面就是个傻子似的，那么我就跟神经病一样，我没太看他转台。但是有时候我无意中遇到他了，跟他一聊，发现他很正常，而且他人家是剑桥大学的博士，你知道吗？文学博士。我说你怎么在电视里面那样子呢？他跟我讲句话很震撼我，他说。我们电视里面一定要做到足够傻，这样才能够屏蔽那些稍微有智商的人来打电话过来占用我们的线。我们电话就只有30条线嘛，一定要傻到说这都信，打过来就信就能买。稍微你们是真的吗？不行，这种客户占用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收割电视里面最蠢的人。所以你想过没有，就真正智商高的人，我们什么叫智商税哈，真正聪明的人在提供一些极其浅薄的东西给你，满足一些你的底层欲望，来通过你来赚钱。但是我这本书显然不是想达到这个效果的啊！我这本书显然是希望说能让一些人摆脱这种状况。所以迟钝、钝感力在这个时代就是对很多东西减慢反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功能。 嗯， 你仔细思考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看朋友圈，你信不信你去随便翻你朋友的一个月前的朋友圈，或者翻你自己的，你仔细问问自己说，这件事儿、电影这个话题、这个八卦，如果不参与，会不会对你今天人生有什么影响？我敢保证90%是毫无影响。 对， 所以迟钝就很重要啊。所以迟钝就是说啊，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过去了，对吧？你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聊，别人说、啊、你好迟钝呢，我还挺自豪的。我觉得说对，就是因为我对那些特别明显的刺激避而迟钝，所以我有机会去专注于一些我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对我产出的价值是远远比那些东西重要很多倍的。 我突然感悟到一件事儿哈，就是小时候比如说父母经常会跟你说占有知识不等于占有智慧，那个时候我不大懂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占有知识那比占有智慧厉害多了、我懂得多呀，那我肯定就是智慧、知识就等于智慧。但是后来我发现哈，就读了这个古典老师这本《跃迁》，我有个感受，就其实他告诉你说，聪明人不一定是有智慧的人。 是的， 就是你可能觉得你比别人都要聪明，看得比别人都要早，是吧？时机都要抓得好，然后感觉你运气也特别好，你觉得啊，我这个人生赢家。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对， 如果你做个乌龟，也许有些时候你慢，你可能觉得我稍微天资弱一点，我笨一点，但是我足够坚持和努力，在正确的轨道上做正确的事情，反而它要比兔子还要快很多。 就像是你刚刚讲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金庸小说里面的郭靖和黄蓉、对吧？黄蓉就是什么都懂，太聪明，但就是练不了降龙十八掌，对吧？人家就是一掌掌练出来的。 对， 还有一个极端就是王语嫣啊，他就比黄蓉还厉害，什么都记得，他就是不能打。 对， 为什么？就因为都太聪明了，所以反而那个小说里边像虚竹那么傻的、能练出来，萧峰能练出来、郭靖能练出来，都是因为说真正的这种、大象无形，大鹰牺牲， 所以要锻造自己的智慧， 对、 而不是锻造自己的聪明。 所以迟钝很重要，简单很重要。 哎，所以很多人如果在跟你说你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你怎么这么迟钝，其实他是在夸你。 是的，是的，对。 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确实节目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古典老师的做客，我觉得其实今天聊的这本书是跃迁，但是给了大家很多新的思维方式。我希望大家带着一些思维方式哈，去真正的规划一下你的2018年哈，获取更多的智慧。其实当时古典老师在写序的时候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把它送给大家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看自己，第二个阶段是看世界，那第三个阶段是看众生。可能这三个境界哈，是不一样的，也是在不断的螺旋上升哈。但是我觉得首先咱们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今年你首先能看到自己， 对， 了解自己哈，然后改变自己，改变那些曾经你认为是正确的这些想法和思维习惯，然后真正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做正确的事情，看自己，然后你了解了自己之后，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这个观点啊，或者说是精进自己了之后，我们再去看世界，再去看众生。 所以我就提醒，就是少做点事儿，哪怕做1到3件事就很好这一年。 好，今天特别感谢古典老师。 好，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